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去到呢个提名期截止咧，剩翻最后呢两日啦，其实冇两日噶啦，系一日多少少嘅啫。咁啊，嗱，如果要封杀边个嘅话咧，最后听日咧就会陆续爆出嚟噶啦。即系要封杀人嘅话，咁但系苏花暂时咧都仲未见到选举主任嗰边咧，即系有任何消息，就系唔俾咩人参选咁样样。 我谂佢有一个计谋嘅，就系、是、你唔系 last minute 咧，佢都唔做呢样嘢嘅根本嘅原因咧就系、是， 而且要一次过做， 冇错， 你唔可以避免好似大屠杀咁样样咧，一日得一个，咁啊有排回应嘅，讲真就， 咁啊一次过回应晒算 了。而家即系叫做有可能被封杀嘅本土派咧，就陆续揭晓噶啦，咁青年新政咧似乎就冇问题啦， 即系尤慧晶冇问题，黄俊杰 系啦就过咗骨啦，系啦 confirm 咗啦。咁即係連清政其實嗰個選舉聯盟，即係譬如包括呢個東九龍啊，即係嗰個陳澤濤咧，咁其實都冇事嘅，都過咗啦。 All in Hong Kong 嗰個係嘛？ 係啊，咁啊，眾志嘅唯一一個參選人啊，羅冠聰都冇事啦，咁都過到啦。咁但係咧，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冇暗湧，因為佢下個月咧嚟緊呢個月咧都仲要判案嘅，咁所以咧，哇，佢都一波三折㗎，其實都。咁啊，剩翻落嚟嘅， 幫佢做下選啫。如果係咁就，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咁 即係你判得幾多啫？ 唔係你最多咧，就係判佢即係社會服務令，就唔俾佢咧就做呢個咁，唔係唔俾佢坐監，就唔俾佢再搞選舉工程。咁你一路遊遊咁樣樣嚇，你仲要即係可能喺啲即係見唔到選民嘅地方咁樣樣去做啲社會服務，即係其實你可能即係嚇，即係對住僆仔啊、補習啊咁樣樣。 咁你判得嚟？燕得个社工嚟，你话诶，我过咗九月四号先见你啦，诶，九月四号之后先安排啦。 咁冇咁快判咋？ 或者最或者好快咁样即时判都好。喂，咁到时到后搵条友拍片咯。你上 YouTube 你仲大镬， 冇咁快服刑噶， 冇快嘅。同埋佢而家都未判罪，判咗罪之后可能 唔系佢系最大镬，煽动非法集结， 佢仲要攞社会服务令报告咧。 哦， 点解九月四号之前一次过做晒佢啊？ 系，除非特事特办嘅啫。 但问题孭住呢条罪走去搞选举工程， 有好处嘅，有着数嘅，其实 有数 吓。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佢， 不过我觉得今次咧，老共咧喺呢一个嘅成个个选举嘅工程里边咧， 系 真系章法大乱。你事后谂翻啦，即系喺成个部署里边，嗱，以往佢嘅做法就系插票啫。即系搞分票嘅游戏啫，你一队唔够咪出两队咯，两队唔够咪出三队出嚟咯，拆到你散晒俾你代表制里边，咁你唔够门槛可以上到去。 啊、 但系今次你用埋确认书呢一招咧，我初时都以为，屌咪签咯，签完又点啫？哦，原来唔系，可唔可以谂下谂下？喂，佢出得呢一招，佢冇理由唔用噶，用系点用咧？即使你签都好，认契弟都好，照你。照你啊， 唔系，但 因为佢可以 trace 翻你过往嘅嘢噶嘛，即系你冇得今日呃我噶。 佢变咗就系话呢个咧，就系喺唔系第一有两个作用嘅。第一就系变咗系佢成个选举嗰、那个运动当程过程当中咧，系头上一把刀，就唔敢乱咁乜嘢咁样样。第二就系话咧，其实佢而家咧就等于接受咗胯下之辱。咁你见到啊边个啊陈云咧就好笑嘅，咁佢就话嗱。即系嗱，各有各嘅原因啦，吓、啊、呢、這个四眼就系话要争取曝光啦。咁啊，黄仁达话乜嘢啊？啊，即系佢就话佢唔系嘅，佢系冇人比佢更加拥护基本法嘅。咁但系其实嗱、啊，我哋要揾翻啲资料噶嘛。三年前又火烧基本法，跟住旧年又佢又撕烂本基本法。咁而家话即系佢自己最拥护基本法。咁第三，咁你讲陈云啊，陈云先好笑，佢留低一个即系被迫害嘅记录啊嘛。 唔系你， 但系同样你系留低一个。配合人哋迫害你嘅记录， 系咪精神病患者啊？即系等就算啦。但系个问题关键系在于，喂，你签得呢一份嘢系除咗系。限制咗你选举其他间嘅言论，随时都会限制埋你当选之后嘅言论噶嘛，大佬。 同埋笑，仲好笑就系你加埋个郑松泰讲公民抗命，咩公民抗命啫，大佬。即系吹胀 咧。唔系你签咗呢一份嘢，然后你 好深啦，叶普神，你话晒你话黄毓民好有呢一个嘅公关技巧，好识编嘅人。是不是应该统一一个答案啊，大哥？ 冇啊！ 喂，谂清楚个答案先去签啊！ 唔系佢哋系 seven character 啊嘛，character 梗系每个人都唔同噶啦。 唔系、啊，你搞错、啊，而家系讲紧叶普成话俾你听，呢队叫潮州队，咁、潮州人结结固结结啊， 咁啊真 系 好。 我真系睇到头晕埋啊！喂，佢五个人有唔同嘅答案就呢个问题，系嘛？黄毓民系点讲噶？佢话 day one 我都知基本法。屌你系吹胀，你唔好以为呢啲系玩交啊，大哥。喂，人哋话同你玩认真嘅时候，你就唔可以玩交噶啦。你一系签，一系就唔签。而家个问题就系签同唔签你都死，因为你讲过佢都入你数。当然你话呢个合唔合理，大家都同意。喂，今日你可以玩呢一个嘅港独嘅问题，听日你可以玩即系效忠呢个共产党。再後日你可以玩呢個言論自由都得嘅喎。 喂，咁似當年即係97年話要有直通車嗰陣時，就要唔俾啲反中亂港嘅人入去一模一樣嘅喎。 Exactly 咯。 啊， 唔係你問我最初我真係以為簽咗咪算咯，係咪？因為我哋冇所謂嘅，我哋簽同唔簽有乜所謂啫？我都冇提你嗰啲綱領，同埋我諗住係選嘅人，我就唔係諗住搞革命嘅嘛，我唔係建國嘅嘛，我唔係港獨嘅嘛。我怕咩签啫？同埋我签，我仲可以认同埋159条修改基本法，系咪啊？我有乜所谓啊？我哋，但系最惨就系、你连泛民主流都唔肯签，就系因为头先我嗰个理论咯。你话你签咗之后，真系夸下之辱、啊， 夸下之辱嚟嘅呢个系。 喂，人哋叫你喺个九龙捐，你喺九龙捐、啊。喂，你平时讲得咁大声，你讲港独讲得咁大声啊，大哥！ 跟住就话即系建国唔等于港独啊，大佬。 喂，呢句嘢我真系，喂，我到今日都唔明。 喂，有冇人唔识分先？嗱， 唔系我真系唔识分啊。喂，点分啊？咩叫建国？咩叫港独啊？ 佢哋咪转咗个词语， 即系个 difference 喺边度？我意思系， 佢系讲维新 restoration， 有个新 term 啊。而家讲紧七一嗰阵时，你唔记得咗啊？喺隔篱嗰度咧。 咁维新即系咩意思啊，大佬？ 咪改革， 戊戌维新咁啊？ 系啊， 百日维新咁啊， 你都识讲， 我梗系识啦。 一唔系即系话俾你听，佢讲一百日嗰啲大概所有嘢。 喂，咁你就好大镬噶咯。我今日睇到梁天琦嗰个嘅 reply， 喂，你基本上系捐九窿，人哋叫你捐九窿，你都捐啦、啊。喂，当日你讲到咁激，咁慷慨激昂，话冇第二个选择， 睇你点对付我啊？ 而家其实 佢哋成个分析啊。是冧晒啊，大哥！ 而家叫做本土派里面企得最硬净嗰系边个咧？ 陈浩天啊？ 唔系陈泽涛啊，嗰个系 陈泽涛讲系过咗关之后先至咁讲咋？ 佢都咁讲喎， 未过关嗰时候佢唔系咁讲啊嘛！你睇翻佢，我今日我睇我哋啲网友 post 佢就呢个读媒嗰篇文，你写个读媒都知道你以前系咩人啦、 啊？系咪？ 预咗冇人睇 哦？ 唔系有冇人睇一件事啊？但你讲过嘅嘢， 你咁样讲会唔会？ 而家系吹山出嚟噶嘛？俾人哋会，喂你呃咗个位翻嚟，跟住你话对唔住啊！而家我从来都系支持港独，喂你唔系话大哥，喂你唔系话净系对住一个即系邪恶嘅政府，你可以乱咁讲大话，而系你对你自己嘅选民负责。 系， 当日你嗌到咁大，因为你成套分析点解要建国啊？点解要香港独立啊？包括你系讲紧。即係不斷喺度洗我哋牌啊嘛， 係啊， 包括你認為中國民主係冇希望噶嘛？呢班蝗蟲係契弟嚟噶嘛？喂，你所有呢啲嘅分析，你全部冧曬啦！人哋俾一張紙你，叫你做契弟，你又做契弟。 啊！ 喂，我係本土派嘅支持者，真係唔係叫與有榮焉啊！我係收以為伍啦，大佬，我真係諗住借呢個機會嚟發泄嘅人。我见到你哋咁样做法，我仲可以靠你嘅。我话原来你为咗个位咁紧要噶， 即係我俾錢你，你可以捐九窿㗎啦。 即係呢個佢係接受阿傑斯嘅時候講㗎嘛。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係即係2012年選舉啊，阿黃楊達就真係痛罵阿胡志偉一句：喂，你做議員你好似揾工咁樣，點解你唔翻去作 market 咧？ 咪幾抵死㗎嗰句話。 咪但問題就係話，而家佢比起人哋即係去 job market 揾工咧，更加不如啊嘛！ 人哋叫你摸件衫啊，屌拍 AV 咁。 咁你如果你話 job market 轉一個圈俾我睇一睇你嘅身形啊，你真係轉一個圈啊！嗱，我唔係侮辱嗰啲人啊，而係我話你人哋要求你咁樣做咧，你真係完全係 back down 咗。 唔係佢講到咁咩咯，咁熱血咯，咁有腰骨咯。 喂，我靠你搞獨立，你咪真係賣我豬仔，大哥！ 隨時妥協。 你帶我上架車度。我真系撑你啊！跟住你两嘢，你就走咗去。 系咯，唔系你嗰样嘢系实真系妥协你嘅，但系你俾你讲到咧， 呢、這个妥协系好核突啦，将你自己嘅尊严原则同埋你个良知系出卖晒，一下系暴露晒嘅。初时我都觉得老共系蠢嘅，啊！我而家觉得佢聪明，睇得穿你班契弟，为咗个位真系乜都肯做喎。原来系，咁即系话以后我同你谈判都容易。你想做官啊？俾佢做，屌你！全中 國十 三億人民咁多個縣市係咪啊省之類之類嘅嘢， 你俾個村政協佢嗰類反應啦，你 咁死啦！即係其實 我而家求其俾個里長你做嘅啫，大佬。 其實平時即係我哋即係花生台嘅作用就係暴露佢哋醜態啊嘛。咁而家唔使喎，大佬，即係佢已經即係神早已經做曬呢啲乜嘢。 我唔知道跟住嗰個落去會係點啦，但係我嘅估計其實我上個禮拜六啊。唔係叫上個啦，因為而家禮拜六係啦，叫上個禮拜六啦，週末啦，我已經聽到人講嘅。 係， 佢話有五個名單。 啊哈， 每區一個喎、啊， 你又收到風啦， 黃楊達。 OK， 其實係星島爆出嚟嘅、啊。有人話呢個名單好似㗎啦，梁天琦，跟住就仲有兩三個葉普成啊，嗰啲全部有曬嘅。呢、這個名單咧一出嘅話咧，我覺得有幾個問題嘅。嗱，第一。個可能性就係你全部啲票歸邊咯，佢哋包仔冇得選嗰啲就點石成金咯。 喂，其實 咁我哋搞咩追擊都冇 Q 用噶啦，因為香港人係會興嘅。雖然佢未必支持港獨，你知尤其是我哋啲泛民嘅支持者噶，我哋唔係本土派嗰啲友嘛，毫無廉恥噶嘛。喂，咁都得噶喂，大佬你今次 cut 我呢樣嘢，下次 cut 我嗰樣嘢，咁呢個係我估計嘅其中一個 scenario 咯。你真係幫佢助選咯，係咪？你一係就 cut 曬佢。你青年新政你都 cut 埋。 喂，等先，呢五個人會唔會包埋阿昌昌？你諗下，昌昌佢直頭連第十六版都 唔出奇㗎。你又攞咩民主進步黨啊？屌你嚇到佢，即係識嗰啲笑死，屌唔識嗰啲嚇死啊！真係民主進步黨嚟講，佢點知你個餡係咩啫？ 唔係佢係連第十六版都唔肯簽啊嘛！你第一份選舉申請書， 咁你幫我嚟做乜春咧？我已經同佢講咗，你搞到何志剛想追擊冇得追擊啊！屌你， 會連累佢咩？ 其實應該係唔會嘅，因為一個還一個嘅。 係啦，因為嗱，我見到就係話阿吳文遠咧，咁佢話即係都同阿邊個一齊，同阿張丹啫嘛，同阿 Derek 係嘛？ 陳德章 係啊，咁但係佢而家咧就係話嗱佢。嗱，佢成件事其實好突然嘅。琴日即係呢個説法庭咧，先至話唔批嗰個叫做係嗰個 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啊嘛， 攞唔到 lift。 咁變咗就係話咧，原本佢哋就係分開行嘅，一個咧就係唔簽，然之後去司法覆核；一個咧就簽，就係去參選。但係而家咧就係唔批啦，唔批就企喺度啦。咁啊，即時咧就 out 提名啦，咁嘅樣。咁嘅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嗱，以 嗰啲提名咪攞定曬咁，我唔好明喎。 系我见佢跑得好急啊！真系呢个真系唔明佢，真系呢个都。 佢之前都攞紧噶， 之前应该攞够，跟住发觉又唔够啊嘛！个玩法系 冇理由啊！佢应该同一张名单其实都一百个啫嘛。 我谂佢系拆开两张， 咁你可以 人 你可以唔写个名落去住啫。咁呢人信你而家我企喺度，咁梗系嗰个梗系我啦，唔通我拎个俾第二个咩？ 不过唔好理啦，不过其实你其实你成件事咧，你星岛报咗之后咧，就得到呢个周荣嘅珠报咧就引证噶嘛，其实系。周融就直言講啦，即係呢個 G 部就直言講啦，就係話其實佢收到方就係話係會有啲人咧係會被排拒在外嘅。嗱，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如果你係講本土派嚟講咧，清正嗰一翼咧就應該冇事嘅，其實就而家剩翻落嚟嘅咧就係葉普成啦，葉普成咧都係呢兩日先至係陸續報名，咁仲未咧叫做係 叫做係搣佢即係呢個 仲未確認， 仲未確認嘅啫，都係 仲未搣佢柴， 係仲未搣佢柴。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個暗 所以佢哋咪戇居咯， 最大機會。 我覺得佢哋都亂曬陣腳㗎啦。嚇、啊，就係點咧？就係、是、如果我係你，一見到呢一份嘢出咧，因為你諗下正式報名係星期六，正式話俾你聽有呢份咁嘅嘢咧，係星期四、星期五到，係咪？喺我哋個記錄裏邊有啦。 嗯 喂，冇理由你唔零零林林走去報名先，你拖到咁硬，例如黃老邪、黃潤達，喂佢真係唔俾你選嘅時候，你係冇得掹嘅喎。點解咧？得一個可能性嘅啫，我都係諗到 ，just come up to my mind， 就係講緊數咯。 啊， 哇， 同人講緊數啊！所以佢哋都亂曬章法啦，全部都。 喂，有樣嘢仲詭異喎、啊！阿容樂琪 share 出嚟本文前喺新界東嗰度幫另一個組織就拗提名喎、 啊。青年新政嘛，梁仲恆嘛，我都睇到啦頭先。 梁仲恆啊， 梁仲恆啊，原來、啊、 即係梁仲恆突然間話。 所以我話我頭先話 scenario one 就係可能係你 cut 嗰幾個，嗰五個，即係每區一個啊嘛，我講法就係最少。咁你因為你打擊面唔可以咁大㗎，你唔可以令到真係一國兩制變成花瓶，即係選都唔使選嗰隻㗎，全部杯葛嘅。咁所以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工黨啊，甚至乎社民連啊、人力嗰啲全部都放㗎啦，你都放心㗎啦。係而家係出事嗰啲全部係自稱本土派，但係而家青年新政又豁免埋，咁咪剩翻咩人咧？咪葉普成咯，係嘛？咪葉普成咯。黃達所以可能都冇得選㗎，你見佢癲下癲下咁樣近排，你有冇？ 係啊，因為其實佢琴日 喂寫嗰個提名，我真係今日爭啲，好在唔係食緊飯啊！如果唔係啲所有啲飯都噴曬出嚟，叫自己係全面大亨啊，大佬！ 啊， 我咧我都咬字唔正， 真係喺度玩交啊！真係 係嘛？跟住佢講句説話，我贏緊㗎啦，唔贏我冇幣，咁我又喺度笑咗出嚟，大佬！喂你。喂，呢條友咪癲咗，咪食咗藥啊，大佬！ 即係如果佢真係敗部復活嘅話，佢唔係咁樣嘅，好審慎嘅應該。 喂，如果我係阿爺嘅軍師，你俾佢選啦，勾達呢次輸噶啦。你反而而家咧就係、是、製造咗一個期望，俾佢嘅支持者，俾個假象佢嘅支持者，因為佢仲有機會贏。That's why 咧，阿爺要褫奪咗佢呢一個嘅參選嘅資格。咁你咪仲大镬？ 喂，如果 因为呢啲人一选输，就好似佢话我咁啊嘛，就唔得啊嘛， 一路之来始， 系咪啊？一路走来始终唔得嘛。其实阿勾大从来未得过噶嘛，陶君同我得过好多次啊，我得过五六次啊。 佢会 系 咪？ 妖、啊、你真系，我选立法会正式嘅选一次嘅啫嘛，根据我上一集嘅讲法。你排隊排第二嘅，你咪有咩意思啊，大佬係咪啊？屌你真係！所以如果你俾佢真係選，而真係喺群眾面前慣低嘅話，咁你佢所有嘅光環都被剝落啊！喂，你睇下佢個鋪而家，佢三四月嘅時候唔係咁差噶，三四月嗰時候有10%噶，佢經過六月七一。跟住港大做嗰个民调，佢先出事嘅啫。佢哋 你讲系本土派定还是系 黄仁达 啦？哦 ，OK。 你而家唔俾佢选，真系大镬啊！话俾你听，你唔俾梁天琦选，即系你永远都系一个谜一样嘅人，制造咗一个 系 制造神话咯， 神话嚟嘅。咁所以嗱，又睇翻。呢、這個另一個人講嘅嘢，睇下係咪可以印證到啲嘢啦。咁就係阿劉兆佳講啦。劉兆佳就話啊嘛，其實前日講嘅佢就話長痛不如短痛啊嘛，係咪？咁呢個短痛係咪真係會係一次過咁樣樣係封殺一批嘅？ 唔係佢嗰個 logic 咪就係我上個星期講嗰個 logic 咯。佢嘅諗法就係我一次過封咗蝕本門。係。你哋以後嗱，佢睇穿你班友，你諗下今次嘅參選嘅現象都知嘅，差唔多有兩隻腳參與過呢、這個雨傘運動嗰啲所謂曾經冒起嘅少少人咧，都個個撲曬出嚟選嘅。 係啊， 你諗下，如果你加埋屆時嘅列陣，有中資，所有本土派嘅組織，甚至乎啲散兵，個個都話選咁過癮嘅，老共睇到佢個勢。 啊， 好啦，一次過警告曬你哋。 喂，呢个系佢逻辑嚟噶， 一镬打沉你啊，谂住 唔俾选，你吹我唔涨， 系咪打沉先？ 但问题如果俾你选， 佢睇得穿你香港人噶，有啲人认为我呢个估计错误啊，呢个 scenario two 就系佢睇得穿你香港人点咧？你嘈十日八日好味啊，嘈完你咪算咯。我嘅讲法就系最好你掟石啊嘛。 嗱，佢 你掟完之后睇下，嗱啲人又要再谂啦。系咪加大个变数？同埋如果你话某一个派系嘅中央嘅派系好想香港乱嘅，好想你香港掟石嘅，去作为打击而家当权者一个工具嘅，你咪掟咯。 唔系佢仲有一招嘅，就系即系搵翻梁陈恩出嚟介手咧，又分散你注意力啊嘛。即系佢最中意 香港人。香港人啲新闻你睇 Facebook 我哋都惯咗啦，一日起就两日止噶啦， 梁齐一而家肥好多啊，大佬最重要系 你只要忍得到嗰个日领两日咧，其实就冇事噶啦。 啊， 另后啊唔记得 呢个系嘅， 同埋佢话俾你所有嘅人听，嗱，如果你想继续参选啊嘛，你唔好踩我条底线，你讲乜都得，除咗呢条底线之外，但系我哋最惊佢就系、是、你屌你越嚟越多底线，咁我仲同你玩乜嘢啊，大哥？ 不过就系噶，啊，即系你，所以你而家 你唔好以为老共今次咧，我越谂咧，佢、系越即系似模似样谂噶。 啊， 你睇下搞到你梁天琦昔日嘅英雄，今日变得狗熊啦。喂，我就系、是、我，如果我系你，我就死都唔捐呢个窿啊！ 唔系，就算而家唔 喂，你廿几岁僆仔，你俾人剥完剥光珠之余，仲俾人一嘢打落你屁股度，你唔系啊嘛？ 但其实佢。嗱，即系如果佢真系 跟住仲冇得选， 佢对呢份工咁重视，因为一毕业就有八万几啊，大佬，佢嘅谂法系咁嘅啫，随时。 喂，咁你搞政治嚟做咩？你咪去走去炒股票咯。 喂，呢、這个 你听股海云图可能一日都唔止八万几啦，唔好话一个月啦。 首先你要第一 筆錢，你走去权来权往系嘛？喂，嗰几个好似话炒嗰啲。棋子啊，炒嗰啲Warren 啊，嗰啲嘢好掂啊 ，derivatives 嗰啲 ，derivatives 嗰啲，即系嗰啲衍生工具。喂，咁你不如一日搵八万好过啦，你唔好一个月搵八万啦。你敢搏嘅话，怀念你都讲得港独咯，有咩惊啫？屌你，系咪都勾一条拆一条？ 喂，咁啊做港独大亨、啊，随时搵到嗰笔钱之后，好过你走去咁样选。 你咪做索罗斯咯。索罗斯嘅基金会系全世界排第二嘅基金会，系周围派钱啊，三分之二嘅 project 系搞老共嘅，屌你咁啊劲啊！我话你，屌你真系啊，唔系所以我话老共今次咧睇穿晒你班友仔，雨伞运动之后个个喺度头脑发热，因为个个都可以选举，好啊，啱啊，你选啊嘛，我要你签下呢个城下之盟，你要参选。你就要认契弟，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喺佢哋嘅讲法，因为佢哋被打压啊嘛，所以佢哋先至要呢个职位，就走去为港独呢一 你唔好以为 条拉发声啊嘛。 喂，佢跟住佢可以褫夺你嘅资格，咁啊，如果你签咗呢份嘢，原来跟住你系讲大话嘅，戆居，你同选民我可能我啲人系即系太有 integrity， 或者即系讲咗一定会咁样做嘅，唔讲我就唔做嘅人啦。可能我啲系戆居嘅人。喂，大佬，你自己签嗰几样嘢，跟住你走翻出嚟话港独。喂，如果我换过另外一个议题，咁你咪真系搵个笨贼，啲选民会咁问你嘅、哦。你明明话支持呢个全民退保，一个屈尾十，原来唔系嘅，即系签完啦。喂，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咪暴露晒你啲缺点噶、哦，大哥，唔系因为嗰个系魔鬼，所以你用一啲魔鬼嘅方法对付佢、哦。喂，呢、這个我真系不能够苟同、哦。 你讲， 佢而家明系玩你，你都肯俾佢玩。喂，咁我仲信你？ 喂，你讲呢啲嘅，其实开埋得泛民噶、哦。咁、我咪即定其他条件出嚟箍住你泛民、 所以泛民咧，今次佢系做得好。你细心啲再谂咧，成班友仔系唔签。咁你够唔够胆褫夺我呢一个嘅参选嘅资格啦？你唔敢啊嘛？但平时佢系冇讲嘅，佢只系为咗背后嗰个原则，就有乜理由你要加诸一啲喺我言论自由部分嘅嘢啊嘛？所以有 point 嘅嗰班友今次，即系我系估佢唔到噶。我就真系唔明点解阿爷冇同佢协调嘅咋，冇同佢哋倾嘅咋。 唉，喂，剩翻少少时间都提一个，即系啱啱即系都无端爆咗一个人出嚟宣泄腹界啊，就系曾建超啦，咁样样。咁啊呢个 退党选， 佢正退党去选阿哥。吓、啊，即系佢都你都唔可以话唔大牺牲喎，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呢个社福界已经系有三个叫做非建制派嘅人出嚟选啦，其中一个咧叫做十死士之一啦，邵家臻啊，咁啊仲有呢个叶剑忠，叶剑忠边个嚟？我都唔捻识啊，屌啫！ 社联张国柱啲人嚟 嘅，系嘛？OK， 跟住就系一个叫做系关瑞圈咁样样，咁啊，如果你咁样搞法嘅话咧，你三个都系叫建诶，即系叫民主派啦，咁样样 瓜紧噶啦， 系啊， 瓜紧啦，唔使谂啦，七国咁乱啦， 咁同埋即系讲真，喂，李少家津其实佢自己都有啲即系沽票能力噶嘛，咁你两个旗鼓相当嘅，其实你点样去做咧？你喂，你咁细个圈子，你做嗰个叫做民调，那个 fluctuation 可能好大，系咪？咁所以喂，你都。好大镬喎，其实都系 冇啊！你今次你嗰个咁嘅乱局咧，如果我系重新再摆过呢盘棋咧，阿爷嘅做法就系咧，你一队本土派唔够嚟插票，咪出多队。 咪咁，我觉得而家即系 再两队唔够，咪出三队四队插。你觉得 10%？ 其实我觉得而家中共系稳胜不输嘅，因为嗱，你净系讲你而家确认输呢单嘢收手啦，当系 damage is done 啦，已经。对本土派嚟讲，佢哋已经冇咗自己 integrity 啦，即系已经冇晒火啦。 所以咧，退一万步再，啊、你宁愿俾佢选好过啦， 梗系啦，其实系 拆死。 唔系你俾佢选，其实已经系 喂玩交嘅，好似黄仁达咁，特区政府还都系交噶啦，都可以咁讲噶嘛。我就系试下你嘅啫、 啊， 我冇唔俾你选，我试下你啫嘛，睇、啊、你有几硬正。 啊 呢、這个廿九号先讲，咁成班叶普成佢哋全部就死晒噶啦， 屌老母啦，真系吓， 系啊， 嗱、啊，我真系想玩下交嘅啫，咁好似匪类监察院咁喺度玩下嘅啫，咁 系啊，你啊真系啊，留低咗一个被迫害嘅记录，唔系被迫害啊，你系被， 我想测试下你究竟你嘅你对你自己嘅信念有几大嘅忠诚度、 啊？诶，所以咧，唔系，所以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话，成个选管会里边咧，唯一太 Q 就系冯华回应得太早。如果成个呢个选管会系唔出声，去到29号先至好似你咁样讲嘅话咧，咁叶宝成啊真系 根本就系自乱阵脚，各怀鬼胎。你甚至乎你见到叶宝成佢自己个联盟入边啊，喂，其实佢自己都喺度揾一啲喂 expandable 嘅人出嚟试啦，即系你话四眼点样。 所以我 佢自己心里边有一条刺啦。 我想再补充一点咧，就系、是、咧，如果佢真系取消咗几条友嘅资格咧。跟住佢哋點石成金咧，能夠有呢個能力㗎啦。係，即係話如果你唔俾梁天琦選，咁你揾咗個梁仲恆，咁佢日日企喺個隔離，唔通你軟禁佢啊？你冇得軟禁佢㗎嘛？日企喺個隔離幫佢拉票嘅話，咪一樣。 其實 係。不過佢唯一嘅好處就係、是、你唔好再嗌港獨啦、 啊。 你冇得再嗌㗎啦，因為你一嗌，佢、啊、可能又吊銷埋你㗎嘛，你驚佢。 不過嗱，咁樣講。其实咧，你听日咧都仲有一啲即系人啊出其不意啊出嚟选啊。其实唔系话你话如果封杀嘅话咧，呢、这个礼拜内，其实佢过咗提名期之后都可以宣布封杀噶嘛，系嘛？照理系，即系其实所有消息其实都可以即系延后噶嘛，系嘛？ 过提名期然后 DQ 系咯，得唔得噶？其实 也唔得噶， 唔得嘅。 喺我哋过往嘅经验系好咁做 的。即系总之系 last， 即系 last 听日。 因为你退选，就算退选嗰啲人都系听日。最后嘅五点钟期限退选嘅， 系 喂有乜理由？喂你选票都印咗啦 ，number 你都抽咗啦 ，banner 位你都抽埋啦，你点 D 我啊？ 系 你点 D 啊？喂你除非印嗰啲选票嘅啫， 咁所以 画嗰啲位啊， 咁 画嗰啲位相对容易。 喂你仲要销毁更多档案啊？ 咁所以听日咧就指系大惊喜日啦。第一个惊喜就系其实有啲边啲人咧突然间冒出嚟选。 但我估唔到咧，就係、是、你如果真係好似頭先我當玩交咁咧，咁你搞嚟做咩？你搞場咁大嘅龍鳳，原來你一個都唔啲噶， 唔係俾你捐狗窿咁咪就係。Damage is done。 喂，咁咪正啊！咁你嗰班友仔真係全部係契弟嚟噶啦。 係啊。 喂，我睇今日梁天琦嗰篇嘢，開頭嗰段，哇！我睇啲英文咁嘅喎，原來下面嗰啲應該冇問題，因為我下面睇上去噶嘛，原來係律師幫佢寫，哇！前面嗰啲英文 吓死你啊，大佬！香港大学生， 即系冇 proof read 噶，前面嗰啲即系 前面嗰啲啊，佢就系即系I hereby declare that 咁呢句嘅冇问题咧。但系之前嗰扎咧，嗰啲英文啊，你自己去睇下。 即系王成志 level。 阿谭 send 俾我噶，谭志强佢准备做节目啊，佢 send 嗰条新闻俾我。 我见到，我见到。 我立嘅时候，哇，大佬！哇！而家啲好大学生就吓到啊，真系。 可能王成志都吓，即系同佢即系不相上下，有得 fire。 咪俾佢选 啊！你唔俾佢选，我哋仲大镬。我真系，我哋真系唔知点样，即系扫黄。我哋真系 系咯，冇黄可扫， 就系唔俾机会你啊！ 喂，咁我哋真系全程食花生啊，哥。 喂，而家嗰个形势已经系咁恶劣嘅情况之下，你一系就 D 晒所有曾经讲过自决啊、港独啊嗰啲咁嘅人 ，otherwise 你只系 D 部分。有乜意思啊？你咪真系帮个班友仔助选？ 唔系咁点夹死你啊？ 咁你除非你真系最大嘅敌人系泛民咯，你真系帮佢助选咯。共产党永远都系帮人助选噶啦。 共产党个玩法一拉派打派啊嘛，系。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真系唔惊嘅，佢真系唔惊嘅。南海都可以搞到咁捻核突嘅话咧，佢有咩怕你啫？系咪？喂，时间好够啦，第二次系嘛？ 系。 喂，大佬过咗好耐。喂，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